美食影视怎么拍，演员用手替，菜品有菜替。今天咱们到现场看看王大雷去替什么了。 导演，导演，我来了。 干什么？你找谁？宋老师办的那边。 不是，我是今天来演员。 啊， 那些小张介绍的。 好，我知道，知道。导演，那王大雷来了。 哦，王大雷来了。 啊。 来吧！ 来什么叫来来 呀？导演，我不是来串门来的，我是来演戏的。 是 小张介绍我说今儿有戏，让我来。 导演， 王大雷，我想起来了， 我不是来串门看您的，不是说来就来吧。 赵波介绍的是吧？ 对，导演，您过来。 哎， 咱怎么安排的呀？ 准备吗？ 导演，您知道就要拍什么吗？ 导演，我准备行，今儿 我知道啊。 今儿什么戏？ 决战大饭桌。 导演没谱，你知道吗？导演真没谱。 定了，最后名字定了，《决战大饭桌》，又是美食顾问啦，又是主演啦。 哎，导演，咱这戏的明星都有谁啊？ 小谢、小黄。 小黄？ 小黄啊！ 能吃 不认识？ 能吃能做饭那个。没问那么多了。 女演员都有谁？ 女演员 。 我们这没女演员。 有女演员啊？怎么没有啊？ 啊，导演 长得很漂亮呢。 哪位？ 特好看、 啊，谁呀、啊？导演，我特想知道你还特 身材可好了。 谁呀、啊？ 小赵， 小赵不认识。导演哪小赵？ 赵丽颖有1.67米。 谁说赵丽颖？这不赵丽颖像话吗？不是， 他说小赵， 不是你，赵丽蓉 啊，赵丽蓉，我不演了。 喂，赵丽红， 我说你不是 赵丽红，我马上就火了。 哦， 赵丽红， 我们今年新开发的一个演员，非常好啊！ 新开发的演员， 哎，这是新签约的，知道吗？我们这新签约，哪那么废话？ 跟你说，现在这戏就是一部戏火，主演立 马成 为一线的演员。 哎， 哦， 好好干！ 我来谁？ 我先跟你说说剧啊， 对， 就是这个前期准备是这样的，每道菜呢，咱们都要根据剧情一道一道的设计研发。 啊，这是个吃戏啊！ 哎， 嘿，您算用对人了。我就是一吃货， 太好了！ 哎， 叫没人赵波推你呢。 对， 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 肯定的，他了解我。 这样，咱们都准备好食材了。 嗯， 一会儿呢，热腾腾上来的时候啊， 最好是热腾腾上来。 对，哎，一会儿副导演，你跟那个演员也说一下啊，他就主要是接演员的。 啊，行，好嘞，没问题。 怎么着？一会儿你查一下他手有没有毛病。 哎呦，导演，我这有一口子，这也没毛病。 哎，等会儿，你说说什么？ 就前天有一口子， 导演这有一口子，这没法用啊，咱们 这麻烦了， 不行啊， 这么着， 因为我们这演员手上没有口子， 哪个手有口子？ 就那个这手，这左手， 把左手剁了， 落了。 干，你这不贴创可贴的吗？ 贴， 你待会儿把创可贴呀、啊、揭了1毫米， 稍微铺点粉， 哎，铺点粉给挡上。 好， 因为你是手替， 哎，你手替 就是首席这个 替身，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这个镜头有几个会烧上你啊，但是呢， 烧着 有些特写镜头，比如我们演员做不来的，得你上。有时候会特写你的手，你就是手替。 对，替身呐、 啊。对，我们这儿替身给的多啊。 对， 给多也行，占一头吧。行。 而且你想，你给谁替？ 我给谁替啊？ 刚才咱不说了吗？ 赵丽蓉。 我替那女演员啊。哎，那小谢他不用我替啊。我是男的，我这不像赵丽蓉啊。 剧情中的他爸 啊，那行，那我岁数合适啊。 嗯，一会儿可能还会你一些这个吃饭的镜头。 那太好了，没问题。 饭替你也是， 我不替饭就行。 你看有这么几个镜头啊，一个是疯狂切菜， 没问题。 哎， 我刀工好。 对，一个是颠勺着火， 就是喷火。 喷火，扑，这都是你来。 您这怎么、 啊、 还有马戏的内容、 啊哦？一桌做好吃的，不那火子得呼噜呼噜的起来吗？ 哦，那没问题。 我们那女演员啊，刚才吓着了啊， 胆小，这 不就你了吗？ 我是不怕那火是吧？ 哎，你能跟女演员比吗？ 我不是替他爸爸吗？哎，导演，哎，我突然发现不赚人戏，他怎么又替女演员了？ 吃那戏是你替他爸爸， 啊， 这手这戏还得你替 女演员， 咱演员漂亮。 手都跟我一样了， 就是肉头手 、哦、小肉手， 但是脸特瘦特小，但是就是 哎，跟我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演那小下巴。这赵丽蓉长这样， 你琢磨这女的多好看，脸长得倍儿精致，小肉手， 这生活长得秀气 啊。那来吧， 开始吧，来，那个正式拍啊，来， 第十二场第三幕 第67个镜头，3、2，开。 哎，没有挨个人。 还是 真是。

是要求合影，警察想救你呢，又想 揍你， 又想拘你。 哎，对，就想揍你。啊，王大磊，来呀，来呀，揍这儿，揍这儿， 我还有口音了，还揍这儿， 就是这儿啊。 完了以后呢，把你这在黑夜里没有打闪光灯拍的照片，说要发朋友圈。 等会儿，黑夜里没打闪光灯照照片。 什么叫闪光灯啊？ 黑夜里没打闪光灯照照片，不就是一黑乎乎一片吗？ 不，你那两个眼睛是蓝的。 逼着我们大家给你点赞。 一大黑块点什么赞？ 点赞。 还有一次呢，你又跑九寨沟去了，在零下八度的气温里， 警察出现了，来呀来呀，这儿救我，这儿没人，这儿救我来，救我， 救我。 我就说人生都落到这个地步了， 真 惨，还要求跟民警合影发朋友圈，你说你， 哎，真没心没肺。 刚才拿大磊开了心，但是呢，四川美女风景区半山腰，乐山警方呢，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把被困群众救下来了。救下来这个游客啊，一路上感激不尽，还要求跟民警合影，民警也配合了，民警又想救他，又想揍他，又想拘他，又想扣他。 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多小时。 这些驴友啊，大多是网上看到攻略之后贸然前往违规穿越，为此这十二个人承担了每人200元的救援费用，并补够了景区门票。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兔王大磊。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大磊，那又肥是41，是42啊？ 娱乐72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小底， 英宁， 王大磊，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平静，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